啊，其实临时又加了一堂课，对，不好意思，对，还是要12月31号是吧？等他下午的时候来，我让他去画。我想问楼上那个教学部的那个助理说，那我加那堂课会不会有钱？他说我会有钱，要惩罚你，就是没有照进度，就是走完这样。然后我心里就想说，没人没人骗谁，就是礼拜一我才跟一些就是高点的所谓的名师们去聚会，晚上去吃饭，然后就讨论说，隔壁那个月台大老师，他说怎么说？隔壁月台大老师呢就说呢，他想问说其他学长姐说什么行政大啊，就比较资深的学姐们，我说他在你们加课会没有钱？说当然会有啊，那他就没人说，那为什么我没有？那我在旁边听说，我好像也是下一个即将加课的人，那我会不会有钱？就今天然后问那个楼上的主管说不会有钱哦，不好意思，这样子来给你一个笑脸这样。心想说不会有钱啊，不会怎么算，没关系，就自己把它承担下，下午上不完，对不对？好，所以就是十二月31号的时候，可能还会再多了一堂的。但那堂课我们就来上国家法律，就把它上国家法律上。那今天呢，要把大家拿讲义了，第一次讲义是最后一次，不错啊，摸起来颇有质感的，也蛮有分量的感觉，对，厚厚的。不过其中很多都是法条推起，对，大概有40页的。不过今天应该是没有办法全部上完啊，对啊。不过今天至少会把三班就上完，把它做个总结。对，因为三班就本来想很快把它丢过去，但是后来觉得说这样不行，这样对你们太无力了。OK， 那我们就接着上一次的那个三班，上一次是讲完那个嘛，侵占遗失物嘛，对不对？那我也讲过了，侵占遗失物这个部分其实没有什么好说的。它比较争议的地方在于说，那个到底是所谓的你要去区分什么遗失物、遗忘物跟遗弃物这三种概念，那这样我们看就没什么好讲。OK。那下一个呢，我来讲一个比较算是鲁人勒俗啦。这个构成要件本身呢，就是还蛮有争议的，构成要件本身就蛮争议的。请大家看法条347，他说呢，你看从法条上第一上来看，他说意图勒俗而鲁人呢，就处死刑、有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从刑事上面来看的话，意图勒俗是指的是构成要件行为吗？当然不是啊，他指的是什么？是意图的内容，那个勒索是意图的内容本身，所以你是出于什么样勒索的目的，然后把人家给掳走啊？形式上看起来构成要件就完全被实现了，就实现了347条构成要件。所以如果你是用单纯从文义上面来看的话，你会觉得说，哦，那这一条的构成要件是什么？构成的行为是什么？那就只有掳人这两个字而已啊，因为勒索是意图的内容，它不是客观的构成要件行为。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变成说构成人行为只要做什么，只要做掳人的行为，一有掳人行为，那就怎么样，就既遂了。我们的实务是目前是采取比较接近是采取这种见解啦，所以说掳人勒索呢，不以有所谓的勒索行为为必要。你只要是出于勒索的目的去掳人，把人家掳走的时候，就已经可以满足347条的构成要件了，不需要勒索的行为。不过呢，许多他们都认为说，请问你哦，这个犯罪是财产犯罪，财产犯罪，那财产犯罪的行为 ，OK？那个意图内容可以彰显出这个犯罪的特质吗？当然是不行的啊！什么东西才可以彰显犯罪的特质？但是构成要件行为还有什么？构成要件结果要有什么？才有损害的结果？那如果你把那个勒索的行为不认为说它是一个构成要件行为，那你构成要件行为剩下什么？剩下掳人，单纯的把人家掳走的行为，请问各位是构成什么？不是讲过了吗？302啊，对不对？妨碍行动，妨碍行动自由嘛，对不对？奇怪了。那如果说这个构成要件行为只有一个掳人的话，那跟财产法益有关系吗？就没有关系啊。所以学者上面都会认为说，除了掳人之外呢，这个掳人勒索罪的客观构成要件行为也应该包括勒索行为在里面。所以不只是把出于勒索的意图把人掳走，还有怎么样？除了掳人的行为之后，还有勒索行为。所以掳人跟勒索行为都是属于347条的构成要件行为，两个客观上面都是必须要存在的，客观上面都必须要存在的。好，这个是第一个争议，这个犯罪的第一个争议，到底掳人勒索要不要勒索行为为必要？那实务所不用，但需要所要。OK， 这是第一个争点。那第二个争点呢，是涉及到黑板上面画这个图啦。也就是说，你们平常去看电视里面想象出来掳人勒索情节是长什么样子？他就一个富商啊，因为他家很有钱，就被人家锁定了，对不对？然后就把他怎么样？通常是那个公司的员工呢，就把自己老板给绑到车上去，然后带到山上的小屋子里面去。结果呢，就打电话跟什么老板的家人要钱啊，因为老板被掳的时候呢，身上有钱嘛，通常比较少钱啊，要么就是说换个场景好了，身上只有好几张金融卡或提款卡，接下来干嘛？你们是行为人，他身上好几张提款卡跟提款卡，你们要做什么？当然是恐吓他嘛，干嘛？ 提问题观看密码是多少啊？对，然后去领钱啊，不是这样吗？对，所以基本上来看的话，熟人勒索这个罪呢，在实务上面呢、啊，通常都会涉及到所谓的三面关系。所谓的三面关系是说，除了行为人还有那个被掳的那个人之外呢，通常会涉及到一个第三人。那个第三人通常都是交付赎款，通常是交付赎款的地位。那现在就有问题的争议是在这个样子：到底掳人勒索罪是不是要限定说有一个第三人涉及到其中才可以，还是说呢那个第三人的部分呢也可以不要？差别在哪里？差别在于说，如果只有双面关系，对不对？如果只有行为人跟被掳走的那个人这两个之间，掳人这个犯罪事实里面完全跟第三人没有关系。例如说，行为人就是把被害人掳走之后呢，去恐吓他说，或者是用强暴胁迫的方式说，你要把钱给交出来。那这时候呢，被害人会怎么样？觉得很害怕，觉得很害怕，然后就把钱交出来。当然啦、啊，如果依照实务的看法，你恐吓之后觉得很害怕，把钱给交出来，如果到达什么？自始不能抗拒的程度，就会被转变成东西强盗罪啊！因为恐吓取得跟强盗似乎认为说要以什么做区分，要以被害这种自始不能抗拒去做区分嘛，对不对？所以我们把题目设计成说，那被害其实还没有到不能自始不能抗拒的程度，但是他还是觉得很害怕，然后就把钱给交出来，这样会不会算是掳人勒索？实务说这样子也可以算是掳人勒索，可是这样就会变成什么？那掳人勒索怎么跟恐吓取财还有强盗取财的那个场景变得很像？有没有？都是涉及到什么行为人跟被掳走的被。行动自由被妨碍的这一个人之间双方之间的关系而已，没有涉及到什么第三人，因为第三方是跟被掳人有什么亲密关系的，比如说他家人啊、老婆啊、小孩啊。那老婆小孩如果说听到自己的丈夫啊或者爸爸被掳走的时候，接下来下一步就赶快帮道具筹钱，你知道？所以实务见解认为说呢，掳人勒索罪呢不以涉及到第三人为必要，所以你即便是单纯的把那个被害人给掳走，然后从被害人身上取得所谓的赎款。取得所谓另几个比较赎款，取得财物这个部分，这样子也有可能会成立掳人勒索罪，有可能这样子是出于勒索的意图的话，这是实务见解。可是许多上面都认为说这样不行啊，这样如果说这样，你可以叫做行为人只有行为人跟被掳人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也可以成立347条所说的掳人勒索的话，那你怎么跟恐吓取财还有强盗罪去做区分，就很难去分得清楚。所以许多上面都要求说，除了行为人跟被掳走之人之外呢，这个犯罪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涉及到一个第三人，要涉及到第三人，就是大家想象当中会去付赎款的那个第三人。只有这样牵涉到这样的第三人的情况底下，才可以论以347条掳人勒索罪。如果只有行为人跟被掳走的人之间这样两个人之间的关系的话，财务变动的关系的话，这样是不构成347条掳人勒索罪。那个是有可能是恐吓取财跟强盗罪的问题而已，那不会构成掳人勒索。可是实务界也认为说，即便是只有行为人跟被掳走人之间这两个双面之间的关系，财务流动的关系，还是可以成立所谓的347条掳人勒索。那就看行为主观上面的故意是什么。如果他是出于意图勒索而掳人的话，那还是可以构成347的掳人勒索罪。这个是掳人勒索罪的第二个争点。所以掳人勒索罪这个东西其实就只有两个好考的。第一个，掳人勒索罪要不要勒索行为为必要，这是我们刚才讲过的。实务说什么？实务说不用，但是学上面认为是要的。OK。那第二个争点是说呢，到底要不要牵扯到第三人进来？要不要牵扯到第三人进来？那实务也说不用，那学术说不要。所以纵观这两个争点，其实学术上面对掳人勒索罪的要件设定上面，相较于实务见解来看是比较严格的，是比较严格的。好，那就是掳人勒索罪的，大概就是这两个争点。然后我们看第八页。下一个问题是说呢，那既然它是所谓的财产犯罪，那既遂到底要怎么样认定？那才叫掳人勒索罪既遂啊？那你可以想象嘛，既然财产犯罪的话，那一定要什么财产受到损害结果都要出现才会既遂嘛，对不对？不过实务界也说不用，为什么？第一个不要忘记的，实务上就认为什么掳人勒索要有勒索行为为必要吗？啊，不用啊。所以即便你没有勒索行为，也有可能构成掳人勒索罪。那当然，犯罪既遂与否，当然就不取决于什么你们获得赎款啊。这个是实务上面一贯这样连贯下来的这样思考。所以你要知道说，哦，实务本来就没有要求说要有勒索行为啊。那到底这个罪的既遂是看有没有勒索到赎款吗？有没有获得赎款吗？当然就不是啊。而且它有一个法条上面的依据，就是347条第五项。大家看一下那个第五项，那第五项说什么？第五项说呢，犯第一项之罪，就是犯掳人勒索罪，你没有拿赎款就把被害人放回去， 这个可以给你减轻情形，这个可以减轻情形。这一个是很特别的一个减轻刑法，是有他只有专门针对掳人勒赎才这样说。他说呢，你虽然把人掳走，但是呢，你在取到赎款之前呢，就释放肉票，这个算是俗称肉票。那这样的话可以减轻情形。那你拿到钱之后呢，把被害人放回来呢，也是可以减轻情形，但是这边变成只有得减轻情形而已。所以实务界你就说，你看看这个第五项，有人说掳人勒赎就一定要够，你要拿到赎款吗？俗一点就说没有啊，那第五项是什么？你没有拿到赎款就把被害人放回去，还可以减轻其刑的，所以掳人勒赎就不以获得赎款为必要。可是这个是一个很吊诡的说法、啊，奇怪的。你就是拿到赎款好了，拿到赎，我们如果像学生他们要求说掳人勒赎既遂一定要拿到赎款的话，那你再把人家放回去，还是可以用第五项啊？这个跟他有没有拿到赎款的是不是有什么可不可以减轻其刑有什么关系？所以实务界用这个第五项去支撑他的理论基础，其实是比较薄弱一点。OK， 好，不管怎么样，实务就说呢，反正掳人勒赎罪呢，不需要拿到赎款，也可以算是既遂。所以你一旦是出于什么勒赎的目的，然后把人家给掳走了，就变成什么？就变成是其实既遂了，就变成是后来的把肉票再放回去，或是即便你后来都没有取得赎款，这个不会影响到你的347条的犯罪既遂成立。OK， 这个是实务见解。那学术上见解会说，不对，这个是应该是一个财产犯罪。既然是财产犯罪的话，就要什么财产损坏的结果发生。才是双方结果发生，所以你把不仅是出于勒赎的目的，然后去把人家给掳走，你还要进一步怎么样获得那个赎款？那你获得赎款之后，另外的相对的面向就是什么？那被害人财产就因为支出了这个赎款，获得财产上面损害，那就有财产上面损失啊。那这样才可以构成所谓的掳人勒赎罪的既遂罪。如果你还没有取得赎款的话，那顶多是未遂罪的问题而已。OK， 这个就是要不要以被害被勒赎的人去交付赎款？当然，这个悖论有可能是交付赎款是第三人啊。如果是比较学术的话，一定要涉及到第三人。那如果是比较实务见解的话，交付赎款的人，因为这个掳人勒赎罪本来就不一定说要涉及到第三人，所以交付赎款的部分，即便是被掳走的人自己交付赎款，实务也会认为也会构成掳人勒赎罪。OK， 所以掳人勒赎罪的学习上面的重点，其实是在于它的图像到底是长什么样子，到底是。行为人跟被掳走人之间就可以成立347条掳人勒赎罪，还是要像学术一样去设定一个比较严格的要件？不只是涉及到行为人跟被勒赎、被掳走的人的问题，还要涉及到什么？另外的第三人，因为第三人就是被勒赎的人，还要有这样的第三人参与这样的过程，才可以构成347条掳人勒赎罪。OK， 这个是他整个在学习上面347条的重点，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其他都不要理他。好，我们看348(1)。348(1)呢，就叫准掳人勒赎罪。既然叫准，那显然是怎么样？它跟掳人勒赎罪347有一点点不同。它哪里不同？大家看一下348(1)的这个条文，它说什么？它说掳人之后，你才意图勒赎，这样也是什么？你意图勒赎而掳人论，有点像这段口令的感觉。意思说什么？348(1)的行为方式，它的时间顺序上面跟347的那个意图勒赎而掳人，你看347是意图勒赎而掳人。348(1)是什么？掳人之后意图勒赎，所以347的行为顺序应该是什么？你干嘛？如果是像学术要求要勒赎行为的话，那你应该干嘛？先掳人，然后干嘛？再勒赎，对不对？347是长这个样子的。那348(1)是什么？应该怎么说？347应该是你一开始在掳人的时候就是属于什么勒赎的目的 ，OK？ 那348(1)是什么？348(1)是说你先把人家抓过来，但是你抓人的时候，你妨碍他人的行动自由、掳走他人的时候，你主观上面并没有勒赎的目的，你主观上面并没有勒赎的目的。所以如果说没有348(1)的话，没有，如果现在没有法条里面法刑法里面没有348(1)的话，你看348(1)这样你构成这样的行为这样的情况，你要怎么处理啊？如果没有348(1)。应该是什么？可以论以347吗？不行，因为347是什么？你在掳人的时候，你就是出于什么勒赎的目的啊？那你这个像是掳人之后呢，忽然才怎么样，另行起意，然后才是想要去勒赎，这个叫什么？赎罪并罚、啊，所以要怎么样？302跟后面的什么恐吓取财，就变成348。如果没有348(1)的话，就变成掳人，掳人是302妨碍行动自由，然后跟什么勒赎？勒赎是什么？恐吓取财啊？勒赎就是恐吓取财，用俄害同时使他人牺牲或不能交付财物。所以如果没有348(1)的话，基本上像这一种掳人之后才另行起意去勒赎的话，这个应该是妨碍自由302跟恐吓取财的数的并罚关系。可是现在有348(1)的，那变什么？那也跟347一样的，像你犯你也跟你看他法律效果是以意图勒赎而掳人论，意思就是说你要把它看跟347条一样相同评价。所以不管你是一开始掳人的时候呢就有勒赎的意图。 还是你先非基于掳，非基于勒索的意图，然后把人家给掳走，就在这个掳走的过程当中呢，才形成了一个勒索的意图的时候，这样都可以论跟掳人勒索一样相同的法律效果。当然法条不一样，一个是347，一个是348之一，所以在时间顺序上面你要记得，他们差别是在于说，一开始去做那个掳人的行为的时候，他有没有勒索的意图。如果一开始掳人的时候就有出于勒索的目的，然后去掳才去掳人的话，这应该是347。那348之一呢，刚好是你先把人家给掳走，那你掳走之后才会形成一个勒索的目的，这样才会用348之一。所以它法条的适用上面是有点不同的，这个稍微注意一下就可以了。好，那下一个就是348条，348条是所谓的掳人勒索罪的结合犯，掳人勒索罪的结合犯。那既然是结合犯的话，你就要想到什么？结合犯的那些必考的重点是什么？要考结合犯就有一些典型的争议问题，像什么客观上面相结合的犯罪要干嘛？要计税，对，那主观上面要干嘛？你一定要是什么当场什么利用什么实施基本犯罪行为的时候去实施什么相结合的犯罪才可以。当然你不需要说你一开始去实施那个基本犯罪行为的时候就有实施相结合犯罪这样的意思，不需要这么严格，但是你还是要利用说你在实施基本犯罪的行为那个场合去实施那个相结合的犯罪，这些东西不要忘记，这个是只要考到结合犯就会常常考出来的证点。 OK， 那348条既然它是所谓的刑事结合犯，那也是一样的问题。你看他说犯前条第一项之罪，就是犯347的这个掳人勒索罪，然后故意杀人，所以你是犯什么掳人勒索杀这一条，这一项叫做掳人勒索杀人罪的结合犯，掳人勒索跟杀人罪的结合犯。这个很显然就是什么白小恋爱就是这个样子嘛，不是吗？如果曾经你有去说啊，赶快把钱交出来，不然的话就把白小给撕票，后来在这个掳人勒索当中，他不就是利用掳人勒索的这个时机把白小给杀死吗？就是故意杀人嘛，对不对？显然他就是犯了348条掳人勒索罪的杀人，掳人勒索又杀人这样一个刑事结合犯，法律效果就是死刑跟无期徒刑，就没有别的。OK， 那第二项是什么呢？第二项是跟其他的犯罪相结合，跟什么犯罪呢？强制性交跟重伤，强制性交跟重。所以考试的时候，如果说像有一些比较特殊的犯罪，像什么放火啦、杀人啊、强制性交啊、重伤啊、掳人勒索啊。只要考题没有出现这几种犯罪，你就要小心，八成都会有什么刑事结合犯，到几乎都会有刑事结合犯，只是说看你的基本行为是哪一个，它所适用条文是不一样的。上一次我们在也看到什么强盗罪的刑事结合犯嘛，对不对？强盗罪结合犯，什么强盗杀人、强盗重伤啊、强盗放火，都是这几种相结，都是这几个固定的犯罪的相结合。所以你只要看到什么放火、杀人啊、重伤、强制性交、掳人勒索。通常你要小心会不会刑事结合犯的问题，会不会刑事结合犯的问题。当然考题会给你设计的让你看不太出来啊，不过在审题的时候还是要小心一点。 OK， 好，那第二项就是所谓的掳人勒索罪之后呢，又去强制性交或使人为重伤行为，让为重伤行为。那不管你是先强制性交再掳人勒索，还是先重伤再掳人勒索，还是倒过来先掳人勒索再强制性交，先掳人勒索再强制性交或是重伤，这都没有关系，因为实务对刑事结合犯的顺序关系其实是认定的非常宽松的。那下面有个问题是说呢，法条所谓的348第一项所谓的犯前条第一项之罪，犯前条第一项之罪是指什么意思啊？到底是要犯前条347条第一项，对不对？这里所说的犯前条第一项之罪有没有包括掳人勒索的未遂犯在里面？那每次都会出这种奇奇怪怪的争议，有没有？只要是刑事结合犯，他都会说嘛，犯前条第一项之罪。那下一个问题，你一定可以可想而知，下一个争议问题就是说，那前条第一项之罪是347的掳人勒索罪啊，那有没有包括掳人勒索而未遂的情况？如果你是掳人勒索未遂，然后你再去杀人，或是掳人勒索未遂跟强制性交，分是让使被害人重伤刑，使被害人重伤，这个可不可以用348条的刑事结合犯来处罚？就会有这个问题啊。那一定会有什么？一定会有两说。你所认为说啊，不用了，反正是只要是，你看，反正就是说犯第一项之罪，他没有告诉你说第一项之罪是既遂还是未遂，那当然就包括什么掳人勒索的未遂在里面啊。可是不要忘记了，你看347条的法条的条文的排列顺序是什么？第一项是什么东西？第一项是什么东西？既遂犯，对不对？掳人勒索罪347的既遂。那第二项是什么？第二项是加重结果犯啊，可是第三项是什么？未遂犯。未遂犯是在第几项？第三项啊。显然的，如果说348条那个结合犯 不以鲁恩勒赎既罪为必要的话，那他应该在讲什么？他就不会写犯故意去强调那个犯第一项之罪，他应该把它写成什么？犯其他第一项跟第三项之罪，然后呢，而有什么杀人者啊，然后有强制性交者啊，就可以构成鲁恩勒赎罪刑事嫌犯。所以从法条上面来看的话，这样排列关系来看的话，既然三四八前面已经说了是要犯前条第一项，第一项跟第三四七的第一项跟第三项的差别就是什么？第一项是叫做既遂罪，那显然三四八的成立要以什么鲁恩勒赎的既遂罪为前提。对，所以另外一说是比较严格的，认为说你一定是要犯鲁恩勒赎既遂罪，然后又有什么杀人啊、强制性交或重伤，才可以用三四八的这个刑事结合犯来处罚。OK， 这是比较严格的见解。好，那大家就是鲁恩勒赎相关的犯罪，大家就是有这些问题啊，对啊，就很快把它扫过去。对，在考试的时候呢，你看到那个书啊写很多有没有要求，或是鲁恩勒赎罪写20页。不要理他，不要理他。那再怎么考，那个太细了，会造成你在念刑分的时候会有点混乱，而且会让你去压缩到其他去念民诉啊、行政法、啊、那些大科系。对，像刑法分则这个东西呢，其实它的考点还蛮明确的，你只要知道说哪些是重点。如果你真的没有时间的话，就不要理他，就不要理他。其他很有些东西是很琐碎的东西，什么。被掳的人要不要什么付赎款的人啊？要不要是那个被掳的人啊？还是什么其他一些理扣回代金？那些就不要理他，真的相信我，那个念了之后呢，只会造成你的脑容量继续减损，对你有害无益。OK， 好，看毁损，毁损，毁损就是另外一个罪章了，就是另外一个罪章。当然，它也是侵害个人的保个人的财产利益的最后一个犯罪啊，最后一个犯罪。那可是它有。通常我们比较常见的是354，比较常见的是354，但其实它是有三个条文的，352、353跟354。那你说干嘛要去区分？反正就叫毁损。原因就是因为说立法者觉得说呢，这三个352、353、354，它的行为客体其实是很不一样，行为客体是很不一样的。那因为行为毁损的对象、毁损的行为客体不同，那你的不法内涵当然就是不一样，不法内涵不一样，所以要用不一样的条文来处理它。所以才会有把它分成毁损行为，把它分成三个条文。这个是针对不同的行为课题，它所彰显出来的不法内涵。立法者觉得说有差别，所以才把它立三个法条。那352，我们上大略先来浏览一下这三个法条有什么差别。352是说呢，毁弃损坏他人的文书或是制定不堪使用的，足以生损坏于公众他人的，这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所以第一项，352的行为客体是所谓的文书，352的行为客体是文书，这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那353呢？毁损的对象是什么？他人的建筑物、矿坑、船舰或者制令不堪使用，所以是他人的建筑物、矿坑或是船舰。如果你毁损的东西是建筑物、矿坑跟船舰的话呢，这是6个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显然是比什么352来重啊？显然是比352来重。为什么比352来重？因为我们这个社会认为什么？建筑物、矿坑跟船舰经济价值远比什么？文书，不是文书，文书来的重要，来的重要。354是说什么呢？354是一个比较概括的规定。354是一个概括规定，他说毁弃损坏前二条以外的他人之物。那显然354的行为客体当然就是什么？这个世界上的东西，然后排除掉什么？352的文书跟什么？352、353的建筑物、矿跟船舰，其他这个世界上其他的一切的有体物。有体物、现有体物，这个就是354条所说的这个前二条以外的他人之物，所以它是用一个所谓的互相排斥构成要件这样的立法方式，用前二条以外，当然这样写，那就不包括什么文书、毁损行为。如果是文书或是建筑物的话，那各自用352、353就不会用到354，所以354一定是什么非文书跟建筑物、矿跟船舰这几种东西，毁损对象已经不是这些东西。如果是这些东西的话，就直接用352跟353来处理，当然就可以，对。所以基本上，如果是看354这样写的话，实务上面在操作的运作上面，一定会什么？一开始就把什么毁损文书就不会构成354，因为354说呢，必须要是毁损前二条以外之物，文书既然是352，当然就不会构成354，所以352跟354也不会产生所谓的法条进行的问题。对 ，OK， 这是大律上面看的话，352是文书，353是建筑、矿坑跟船舰，354是这352、353以外的其他的有体物都算是354。有体物算什么？但这个罪的基本构成要件当然是什么？当然是354啊，因为它最抽象，因为它就有说啊，不是文书或是建筑物、矿坑、船舰，那就是唯我莫。对，所以354是一个基本的构成要件。那352跟353它比较具体，它有点名说呢，你要毁损是什么样的东西才可以构成352跟353。所以基本上354是一个比较概括的构成要件啊。那你看我们现在看到这三个条文都有共同的现象是什么？ 毁弃跟损坏，或者是什么制令不堪使用。那什么叫做毁弃？毁弃呢，讲义上面这边有写，就是毁弃、毁损、销毁、废弃的意思。什么叫销毁？翻把火把烧了，销毁。废弃什么？把丢到垃圾桶里去，人都找不到了。废弃。损坏是改变它的外貌，改变它的外貌，让它的相较原有的状态产生所谓的不良改变。比如说，你把人家玻璃给打破，人家玻璃原本是保护力是完整的，就被打破之后就缺了一角，就缺了一角。后面那个制令不堪使用，你会发现说前面的毁弃损坏其实比较着重于什么外形上面的改变，外形上面的改变。可是制令不堪使用呢，是着重于说叫物的使用方式，它比较偏重说的功能使用目的的角度。物这个东西到底是做什么样子用的？哦，如果说它是为了履行特定的目的，然后是用的，那就算它外貌没有改变，但是我已经没有办法再履行原来的目的的时候，那这个东西就是正如说的制令不堪使用，就可以被纳入到这个地方来。所以制令不堪使用是指的是说非属于外貌改变的这种一些情况，但是呢，它违反了那个物原本可以使用的目的，妨碍到物原本使用的目的，那个叫做制令不堪使用。所以在人家那个午餐的蛋包饭上面的撒一泡尿，那个蛋包饭就没得吃了，对，那蛋包饭原本是拿来吃的啊，对不对？所以你看蛋包饭还是好好的啊，而且那越来越黄，你看那个蛋汁对吧？越来越臭啊，是滑蛋哦，这样子，就是那种红蛋包饭的样子。你看加进去之后，然后就更有味道，而且更有味道。被害人说恶心爆，自己吃，然后被害人就把那个蛋包饭往他被一起问的脸上撒，看他为什么正当防卫。当然不行，为什么？他对你骂完，就上去就不能主动正当防卫，没有再好笑，反正兴奋几乎就是天马行空乱想。对，我意思是说呢，即便呢蛋包饭的外形没有发生改变，但是已经不能吃啦，对，已经不能吃了，所以呢，已经是变成这所说的制令不堪使用。那下面有两个是比较经典的案子，大家思考一下。一个就是以前上课讲过的那个放走人家的金丝雀，你看金丝雀好多人关在笼子里面唱歌，然后你就会说好可怜，被关在里面都不能出去，然后我来释放你吧，拯救你，然后就把它笼子打开，然后就把那个金丝雀放走了。这个部分当然不会被人窃盗罪啊，为什么？他又不是把那金丝雀干嘛带回家去的机用，所以他把它放走了、啊，所以没有什么不法所有意图啊。而且他有没有破坏，有没有建立起自己的新的对那个金丝雀的持有支配关系，也没有啊，对啊，所以当然不会构成窃盗罪啊，不会构成窃盗罪。那这样的顶多有可能是什么？可能是毁损。为什么？因为毁损说呢，除了你毁弃损坏，就是改变物品的外观之外呢，你还可以干嘛？制令不堪使用啊！啊，金丝雀每天拿来观赏的，放在那边黄黄的，很好看啊，对不对？还会唱歌。那、啊、你把它放走了，那个主人每天起来就没有闹钟啊，没有闹钟的话就爬不起来，就睡过头，对，或者是每天让心情问主，就会唱歌给他听。像这些啊，这些情况下都是什么？养金丝雀的功能，它的目的就是在做这些事情。啊、你把它放走了，就变成什么？制令不堪使用，所以呢，就可以成立毁损罪。这、就是那个李圣杰老师的看法。不过，目前呢，我看到的国文界他们都认为说呢，这个情况不会构成毁损罪，因为你不要把那个制令不堪使用的那个功能角度，你要去做这么扩张的解释的时候呢，会有点问题啊，会因为是金丝雀到底是不是拿来唱歌的，你把它放走之后呢，真的会妨碍它的功能吗？这个可能都会有点疑虑。所以目前呢，像李玉雄老师也采取，他书上有说啦，他也采取反对的见解，认为说这样的行为纯粹是顶多是民事上面的损害赔偿问题，就不会用刑法来处罚。OK， 这是这个比较有争议一点。那另外就是实务上面有讨论过的，所以你把人家那个车子的轮胎放弃，那把人家的车子轮胎放弃的时候，如果是单纯的放弃，然后他就凹不下去，然后就软掉，像这个情况。那实务建议就是说呢，反正它外观上面还是好好的，意思是说，你知道在用那个充气筒打气进去的话呢，它会膨胀像原来的一样状态，所以呢，没有到达所谓的制令不堪使用或者毁弃损坏这样的程度。那甘英国老师也是支持这样的实务建议，他说呢，没有啊，你放心的打气就好啦。可是林三林老师觉得说，你把人家车子的轮胎放弃之后呢，你就会让那个什么那个被害人要回复到原来的轮胎的状态，也就是说还要充气啊。要花费很大一点，花费很大的时间，那这样的话就会造成什么？被害人长时间不能够使用那一台汽车，这部分应该评价为是所谓的损害，就是功能上面有制令不堪使用的情况，所以应该评价为毁损。所以这是林三林老师的意见，他是从所谓的回复显有困难，在你的民法上面很常常看到的这样的字眼来说明说，那还是应该构成毁损罪，有妨碍到他的功能使用。那实务检验认为说没有，再充气就好了。 对啊，实务是没有考虑到说有没有回复写有困难这种情况嘛，实务只有说会不会可不可以回复，如果可以回复了回它功能的话，那就没有回系主或者妨碍它功能的问题。对，好，那这个是轮胎放弃的这个案子，实务跟学生稍微有点争执。那另外就是请大家注意一下哦，352、353跟354这个是一个毁损最大的是一个什么实害犯，还不会是危险犯。可是呢，法条上面的描述容易让我们觉得说它是危险犯，为什么？因为352、353、354都说什么？352跟354啊，它的就有个要件叫什么？足以生损害于公众或他人。足以的意思是一定要吗？字面上看起来好像不是吧？你只要有什么生损害的可能性，好像这样就可以，对不对？看起来字面上好像是这样规，好像是这样子啊。那如果说你没有生到损害于公众或他人，没有产实际上没有发生这样的损害，你的什么件，你的那个文书啊，或者所谓的物品啊，没有发生这样的损害的话，但是呢，已经这样的行为已经有什么产生损害的高度可能性的时候，这样可不可以用354来处罚？当然不行，因为当然我想它是一个实害犯罪，一定要出现什么那个东西呢，它的物品被什么毁弃损坏了，或是什么功能已经完全没有办法再达到了，这样才可以算是354的这个毁损罪的这样的构成的结果。它要求的是一个实害结果，不是一个具体的危险结果。所以就主张说，那个法律上面那个足生损害于公众或他人是一个立法上的错误，因为这样看起来好像只要是有一个足生危险就可以了，但是事实上354是一个道道地地的实害犯罪，不是一个危险犯罪。OK， 好，我们看352呢，其实它的行为课题是文书。那什么是刑法上面的文书？这应该是礼拜，接着大家，应该是礼拜五会上到的，就是文书犯罪，伪造变造文书犯罪。那刑法上面的文书呢？它规定在哪里啊？没有规定，只有规定准文书。文书的定义呢，有大家应该有听过什么？有什么五要件说啊、三功能说啊，一些空回待机。不过反正就是它的要件就只有三个。对，第一个是所谓的保证功能，现在来上。基本上大略上面可以用这三种功能来取代掉那个什么五要件说了，因为日本的学者很喜欢讲五要件。不过呢，五要件其实你可以把它归类成三个要件比较好背。第一个就是所谓的保证功能。什么叫保证功能啊？文书就是记载的他人的意思表示的一种东西。文书就是记载他人的意思表示的东西。那实务上面就认为说呢，那个意思表示一定要是跟法律上面往来，法律交易当中呢有可以表达出那个意思表示可以表达出在法律交易当中会有重要的权利义务这样的特质，才该算是刑法上面的文书。那你就知道啦，我如果现在在黑板上写这些字，这些字算是文书吗？这些字在，或者我在黑板上画个符咒，你们觉得那个符咒是文书吗？当然不会啊，为什么？因为符咒在整个交易，这个社会上面的交易活动当中一点意义都没有。它是表，它是显示什么？没有，它只要显示什么？我今天在跟他画一个符咒，就显示这件事情。但是这件事情跟法律的交易上面完全没有关系，跟权利义务完全没有关系。OK， 所以如果说你在他人的文书上面记载上面的保证人栏上面签名，那就变成什么？你签名表示什么意思？我保证说我这样签名是真的，是我签的。所以第一个文书的保证功能，保证功能就是从哪里看得出来？从签名上面看得出来，从签名上面出来。当然也不一定要签名啊，要表示说他主要是证明说呢，这是由某一个人所做出来的，这是由某个人所做出来的。那一般我们看到说，你要怎么知道说那个文书是谁写的？有可能他在上面签名，或是他在上面干嘛？盖章，对不对？从这两个地方可以看得出来，所以保证功能通常都会涉及到签名的问题，涉及到签名的问题，反正就是要可得识别说这是哪一个人做出来的文书，这叫做文书的保证功能。那你在上面签名就代表说什么？你要对这个法律上面的权利义务关系要负责。所以我在保证人栏上面盖章或签我的名字，那表示什么？我愿意当这个契约里面的保证人。OK， 就可以证明出来是这样。这是所谓的保证功能啊。那证明功能是什么？证明功保证功能是说我担保说这个东签名是真的。证明功能是我刚才讲的，我证明说呢，我这样签了名之后，就表示说我要去当这个契约上面的保证人，我当这个契约上面的保证人，就可以证明说哦，这个人签名是什么意思？这个人签名是什么意思？ 这个在一个有保证人的契约上面签名，在保证人下面签名，就表示说，哦，他要当这个契约的保证人，我们就可以这样推迟，那这叫做保证功，保证证明功能。所以第三个叫稳固的功能。所以呢，如果什么叫稳固的功能啊？意思说这张文书呢不会随便轻易的就被他风吹雨打，然后就消失在这个世界上面。可是这个要件其实也还蛮宽松的啊，通常是指的是要有一个有起的载具。载具呢，通常我们常见就是一张纸啊，用那张纸啊，所以你在人家的租赁契约这一方这个契约书上面的保证人来签名上去的话，基本上租赁契约书本身就是承载着你的为保证人的意思表示的那个载体，它不是我要当保证人这个意思表示的本身，但是呢，它是承载着你的这个当保证人的意思表示的那个东西，对，所以文书一定要有这个载具或者载体。去把那个什么，在他人的意思表示，把它表现出来，才可以构成刑法上面的文书。可是呢，这个东西，这个要件有稍微的松动，那就是因为在我们的那个电子记录的部分，因为电子记录依照220条第二项，电子记录通常都会在哪里出现啊？如果说它在那个 CD 光碟里面出现，它也被扣到光碟里面去的话，那没有问题，它当然是符合这里所说的稳固功能。为什么？那些什么张惠妹演唱会的那个什么那个档啊 ，WFB 档或什么 MP3 档啊之类的，被你存到某个光碟，被你烧入到某个光碟里面去的时候，那张光碟本身就会变成什么？那些电子记录的什么东西载体跟载具，就是电子记录的。可是有些东西，有些电子记录它不是在一个实体上面可以看得出来的物体上面彰显出来的，它是什么虚拟性的彰显出来的？比如说在网络上面，在电脑上面，那个部分可能这个部分的那个稳固性就会被有疑虑啦，因为它的载体到底是什么东西啊，你就看不出来啊，所以这个部分就只好问你什么，就文书，就只好问你说，就是通常是这个要件上面有没有发生问题 ，OK？ 所以最终呢，还是前面两个要件，你可不可以从这一张纸啊，或者是说这个光碟里面，或者是这个号码牌里面呢，看得出来说，第一个，这个是谁做出来的意思表示，这是谁做出来的意思表示？第二个，做出这个意思表示，可以让我们知道什么样的讯息？知道什么样的讯息？那实务点说，一定要这个讯息一定要是跟法律交易往来的权利义务有关的才可以。OK， 这是刑法上面文书的概念，稍微先讲一下。那352条，你说毁弃损坏的对象，当然就是要是刑法上面的文书，是刑法上面的文书才可以。那所以现在涉及到一个问题啦，支票啊、票据啊，当然都是文书，为什么？在票据上面签名，你在空白的票据上面签名，然后写上什么发票日期啊、金额啊，那你就变成什么？你在发票栏签名好了，在发票人栏签名，那表示说什么？你是发票人。当你签下去的时候，就变成什么？那个发票，那张原本空白发票，空白不是发票，支票就变成什么？载体，就变成载体。那你在那个发票人栏上面签名，你的签名就怎么样？就有证明功能啊，就有保证功能，说是我签的，我是发票人。那你签上去之后，就可以让人家觉得是什么啊？人家就知道说啊，这张支票的那个发票人到底是谁？这张票据的发票人到底是谁？所以就满足了什么文书的要件。所以票据当然是大当地的是刑法上面的文书。OK， 现在有一个问题是，如果说你是拿到这张票据的人，然后你在那个发票正面，而不是发票支票正面，把它画个大叉叉，对角线大叉叉，那你觉得后来拿到这张支票的人到银行去？你觉得银行会兑现？会兑现吗？当然就不会啊！为什么？天哪，上面画了这么大一个叉叉，画叉叉就表示说那张票据你怎么样就不能用啊，就不能用啊！票据不能用是什么意思？是变造吗？不是啊，变造是什么？变造是就原本票据的内容怎么样，就它内容发生改变，但是没有妨碍到它原本票据本身的性质。你在那边画了叉叉，那票整个张票都不能够用，跟废纸没什么两样。所以在票据上面画个大叉叉，或是把人家的背书在哪里啊？你觉得票据哪里？啊，当然有票据，你有票据也学过票据法不是？背书在通常呢是在票据是什么？前面还是后面？当然这有争议，我知道。通常是在票据的后面，对。那你在后面背书签，通常背书只要签名就好，签成谁谁谁，然后又表示说看出来他有背书的意思，这样就可以。你把其中的背书人的背书把它涂掉，那 那怎么样？那个人涂掉，你把人家涂掉，那个人本来欺骗人可以对那个人追索的，对那个被诉人追索，你把他涂掉之后，欺骗人可能就没有办法对那个人再回追索。所以这个时候不仅单纯就那个被诉的那个部分而言，你不单纯不是构成所谓的变造，不是变造哦，你是说什么？那个东西本来有被诉，后来变成没有那个人为被诉，所以就那个被诉的人的部分完全都已经消失了，完全消失了，记得完全消失了。本来有东西是记在上面，是可以欺骗人，欺骗人可以享有权利义务、权利享有的权利，把它涂掉了。让支票人的原有权利变得不见，那个不是变造，因为变造是什么？不妨碍他原本的本质的改变。但是你把那个人家背书人整个都把它涂，签名整个都把它涂掉了，那个部分就那个背书的那个效力而言，那个背书的效力的人整个就已经消失了。整个消失的意思是什么？就没有用，就没有用。所以那个应该是毁损文书罪，应该是毁损文书罪。相同的道理，你把一张原本是有效的支票，一张原本有效的支票，它前面画了大叉叉。那个支票就怎么样，就没效啊，那个也是毁损文书罪，也是毁损文书罪。所以只要涉及到所谓的效力把它解消的问题，就是把它整个效力就去除掉的时候，那把票据的效力就去除掉，那个部分叫做毁损文书罪，那个不是变造文书，也不是伪造文书 ，OK？ 那应该是用352条来处罚 ，OK？ 好，那这是毁损文书的部分，你只要记得啊，这前面画叉叉，让那支票据变没有效果，那个就是352的毁损文书。那不是210条的变造文书，那记得。好，353呢？353其实是跟放火罪常常搁在一起的。为什么？因为除非你是超人啊，否则呢，你基本上没有办法用你的赤手空拳去把一栋建筑物给毁损掉啊。对啊，所以要把建筑物给毁损掉，基本上就是有几种办法：第一个放火，第二个干嘛？开挖土机去把它给铲平。对，像这种情况，所以。如果是像放火的话，通常都会跟353竞合的。那我也讲过了，放火跟353竞合，实务认为什么？啊？就当然很有毁损的本质啊，对啊，就不会啊，另外353 OK。那现在我们353这边要学的不是那个竞合的问题，现在要学的是说，那什么时候才是计税？什么时候是计税？计税的标准呢，必须要是毁坏建筑的主要部分，建筑主要，例如说那个主要最大最粗的那个梁柱。那个梁柱你一旦把它破坏掉之后，整栋建筑物就干嘛？就废了，或是倾斜了，完全都不够使用。例如说像地下斜塔一样，不知道倾斜到哪去了。但那个样子的话，你就没有人敢住啊。那没有人敢住，表示说什么？那效果就丧失啊。所以一定是建筑物的全部的效益。如果说建筑物整栋都没有办法用，当然是毁损了。不过如果是那个主要的那个结构，主要结构本身呢已经毁损的话，那当然整栋建筑物的效果当然也没有办法使用的。所以那个也可以算是毁损财，毁损建筑的计税罪。那另外比较好笑是说呢，如果说出租人啊，出租人把那个放火了，把自己的那个租赁物把它给烧毁了，害那个承租人没有办法继续使用那个租赁物，那出租人会不会构成353的毁损建筑物罪？你们觉得？这个问题其实在问什么？其实在问说毁损建筑物。那个毁损建筑物，那个建筑物指的是一定要是他人之物吗？还是自己之物也可以啊？为什么？因为租赁物本来就是谁的，本来就是出租人的啊。那出租人现在自己把那个自己的房子给放火烧掉了，会不会构成353？当然就是在讨论什么，那个353的行为客体是不是要限于自己之物还是他人之物啊？限于自己之物还是他人之物啊？你看31的院字呢，司法院这个解释说什么呢？甲呢把自己所有的房子出租给乙，然后在租赁关系程序中呢，甲自己把那个用坏手把这个房子给拆掉了。他说呢，这个只是单纯的违反民法上面的债务不履行这样的责任，他不会成立353的毁损建筑物罪，他不会成立353的毁损建筑物罪。OK， 可是甘念贵老师认为说呢，那个你看上面有挂号说呢，行为人只要是行为人对那个物，对那个建筑物本身没有处分权的时候，那行为人把这个建筑物给毁坏、毁弃、损坏掉，也可以构成353。所以他就认为说，出租人他既然已经把什么租赁物交给什么承租人使用当中了。他对那个租赁物当然就没有使用的权限，使用处分的权限，所以这个时候呢，他还是应该要成立353条毁损建筑物罪。OK， 这是一个比较奇奇怪怪的问题啊。不过因为这个罪实在是太少东西可以讲了，所以就顺便把它拿过来讲。好，那以上就是上一次的上课还残存的一些问题。接下来我们来看有趣的诈欺罪。为什么叫有趣的诈欺罪？因为我相信。台湾的诈欺刑法在世界上面绝对是数一数二，因为天堂都有五花八门的诈欺行为出现。对，如果去跟一些外国刑法、诈欺刑法相比啊，就是他们的诈欺罪相比啊，我们毫无逊色这样子。不过也就是正因为这样子，所以它的成立要件比较复杂一点。 本上呢，诈欺罪呢是刑法里面公认的最典型的所谓的定式犯罪，也就是说呢，要实现这种犯罪的构成要件呢，它是有一定的行为方式，它是有一定的行为方式的。那它的要件呢，其实还蛮复杂的啦，就是说呢，你应该用这样的流程，你要实现诈欺罪构成要件，你一定要透过这样的顺序关系，它是有顺序上面要求的、哦。所以你在写检验考卷的时候，你就要这样一步一步一步的检讨下去。中间有个环节断掉了，那就不会成立在刑法上面39条的诈欺。顶多有可能是未遂，但是就不会变既遂，不会变既遂。第一个要建议就是说呢，你要行为要必须要使用诈术，行为所谓诈术就是什么？通俗认为说它是一个不真实的资讯，一个不真实的资讯。这个资讯有可能是事实，也有可能是什么行为自己捏造的。有可能是跟真实的事实相反，但是有可能是捏造的资讯。总而言之，它是一个所谓的不实的资讯，它是一个不实的资讯，那就可以是这一组所谓的诈术。诈术，第一步呢，一定是行为使用诈术。啊，自己在那边 murmur 使用诈术，但是没有用啊。要有什么相对人，要有个被骗的人，要有个被骗。那个用白话文讲就是被骗的。那被骗人，我把它称之为所谓的相对人，好了，就是使用诈术的对象，使用诈术的对象，那叫相对人。相对人要干嘛？相对人必须要是因，注意那个黄色的，因为你使用诈术的关系，然后陷于错误。因为你使用诈术的关系陷于错误。如果说你算使用诈术了，但是那个相对人觉得说你这诈术也太烂了吧，一看就知道是被骗了。例如说歹徒呢打电话到那个到你家去说，跟你妈妈说你儿子现在在我手上，结果妈妈心里在想，他儿子现在不知道我还跟你吃吗？那显然是什么？你这诈术完全就被识破了。对，这时候相对人就没有陷于错误的问题。所以你一定要是行为人使用诈术，那相对人怎样？因为行为人使用诈术的关系，然后陷于错误，这个时候才可以符合第一关跟第二关，才可以符合第一关跟第二关。那也有可能是怎么样子？行为人使用诈术，但是呢，被害人呢不是因为行为人使用诈术的关系陷于错误，他是又是因为另外一个人在旁边 murmur， 然后才陷于错误的。那个部分当然也不符合什么中间的因果关系的要求，所以一定是行为人使用诈术，那这个行为所使用诈术让相对人陷于错误，才可以通过第一关跟第二关的检验。OK， 那第三关是什么？第三关是说呢，继续往下喽。那被害人相对人这个相对人不是陷于错误嘛？对，相对人陷于错误，相对人陷于错误之后呢，接下来他很重要的，就是因为他被骗嘛，他就使用诈术会骗啊，所以他就会干嘛？这是一个财产犯罪，既然财产犯罪，他就要干嘛？受财产上面损害。什么样的可以，什么样的行为可以表征出说他受到财产上面损害，他就把这个财物给处分出去了，把这财物给处分出去了，或者是什么？不要忘记了，339条有两项，第一项叫诈欺取财，第二项叫诈欺得利，所以他有可能是处分他自己有形的财物，也有可能是什么消极的不去行使他自己的权利，例如说他对这个使用诈术的原本像有什么民法上面的债权，结果呢，因为行为使用诈术的关系，所以导致什么？他就说啊，那钱欠我的就不用还了、啊，钱欠我的钱就不用还了，欠我的钱不用还了，只是民法上面叫什么债务的免除啊，债务免除，债务免除对这个使用诈术的这个债务人也就是什么获得财务上财产上的不法利益，对，所以有可能使用诈术的结果，那被害相对人这个诈术相对人陷于错误，那第一种情况是就是交付或是处分了他的财务，处分了他的财务，但是也有可能就是只是单纯的不作为，那不作为通常是在于得利的情况，得利的情况就是说债务的免除啊，对，就原本应该自己要得到的，说算了，不用了，在财产上利益就是说不用，这个部分会让行为人获得财产上面的不法利益 ，OK， 这是第三个阶段，那要注意到的是。第二个阶段跟第三个阶段必须要是同一个人，什么意思？也就是说，交付财物的人跟陷于错误的人必须要是同一个人，交付财物跟陷于错误的人必须要是同一个人才可以，这是有要求的。也就是被骗，然后被骗的那个人交付财物，陷于错误的那个人交付财物，这是有同一性上的要求，同一性上的要求。可是第四个关卡呢，跟第三个关卡就不限于同一个人哦，所以我后面会上面画的虚线的，那是第三人。第四个关卡的意思是什么？第四个关卡说呢，除了交付财物之外呢，就要受有财产上面的损害。不要忘记了，诈欺罪是侵害整体财产利益的犯罪，它跟我们之前学的窃盗、抢夺、强盗非常的不一样。窃盗、抢夺、强盗，我们着重的重点是什么？那个个别人的东西的保有，对。但是在诈欺罪这部分，我们强调是。被害人财产在整个交易过程当中的交换价值， 交换价值，它不是着重在那个个别的物品是不是被他人破坏持有关系，它着重的是那个交换价值，物品交换。如果被害人觉得说啊，这个东西很合理啊，那价钱买回来很合理，那当然就没有破坏到交换价值的问题啊，对啊。所以这个既然是侵害整体财产法益的犯罪，所以它的要件是上面第四个要件，就是说被害人呢要因此而受有财产上面的损害。那这一个财产上面的损害，当然是从所谓的经济性的财产概念这样的观点来看，从经济性，不是从这边大家都认为说什么经济性财产观点来看，不是什么法律上面的财产概念或是什么综合说，不是，这边比较强调是所谓纯粹经济性的财产观点来看被害人的总体财产。总体，你看前面不是有个处分财产的行为吗？对不对？他处分财产的行为，可是通常都会在有一个什么进来的行为，所谓进来，进来入到他财产里面的行为，那就是进来跟一群。一进一出之间，必须要整体上面的财产利益受到损害才可以，才可以构成诈欺罪、既遂罪，否则就还是只是未遂而已，就是未遂而已。那我刚才讲过了，处分财物的人跟受财产损害的人不需要是同一个人，不需要是同一个人，有可能处分的财物人是一个人，是 A 好了，但是受财产损害的人是 B， 受财产损害的 B， 这个也有可能构成诈欺罪。不过这里通常会涉及到所谓的第三人的。就是对于第三人的诈欺，这个在学上叫三角诈欺啊，叫三角诈欺问题。三角诈欺就是在看你说，那怎么去区分三角诈欺跟窃盗罪之间的差别？这个我们大家会再深入去讨论。OK， 所以你要先记得一个观念，就是说，相对人陷于错误，陷于错误之后的那个处分财物，这两个部分一定是同一个人。陷于错误的人跟处分财物的人一定要是同一个人，但是处分财物跟受有财产上面的损害的人不需要是同一个人，不需要是同一个人。OK， 这个基本概念有了之后。那就可以进入到我们诈欺罪的各个要件上面的检验，对啊。那不要忘记了，以上这些要件都要一环扣着一环，要有所谓的紧密的顺序的连接的因果关系，要这样。一定是行为是用诈术哦，然后这个相对人因为是用诈术的原因被骗，就是陷于错误，然后又因为这个陷于错误，然后干嘛处分财物，处分财物或者使他人获得不法的利益，那。使他人获得不法利益或是处分财物之后呢，进而造成相对人或是第三人的财产上面整体上面受有损失，受有损失。OK， 那这样才可以构成所谓整个诈欺罪的既遂罪。所以要成立诈欺罪何其困难啊！可是我跟你们讲，实务上面呢就乱七八糟操作，他只要觉得被害人很可怜，然后行为又使用诈术，他觉得说啊诈欺既遂罪，他完全不会去检验这样一关一关这样去检验。所以在这个诈欺罪在学术上面。其实是讨论的非常非常多，但是实务上面好像没什么困难一样，什么东西可以构成诈欺罪？只要他觉得说被害人被骗，然后产生损失，他就成立诈欺罪，但他完全不会去论证那个中间那个过程。所以在写诈欺罪的部分，其实在写考卷上面会比较复杂一点，但会比较复杂一点，因为就是说，第一个他没有使用诈术，你要先确定嘛，对不对？被害人是不是使用诈术然后被骗了，陷于错误？那他是不是因为陷于错误的关系，所以去处分他的财物？有没有处分财物呢？有没有处分财物呢？就要去想，那处分财物之后，他有没有受有财产上面的损害呢？损害在哪里？有时候比较复杂的一些案件，会让人觉得说奇怪，这个损害到底在哪里？尤其是牵涉到所谓的民法上面的问题的时候，因为你要去想想，那个是债谁对谁有债权，那债权不见了，这有可能就会有得利的问题啊，就很容易就漏掉，写考卷的时候很容易就漏掉。OK， 那就不管，大家进入再来看。第一个，我们先看第一个阶段行为，就是要使用诈术。那我刚才讲过了，这个诈术一定是不实的，要么是不实的资讯，一定通常是不实的资讯。那不实的资讯有可能是跟真正的真实不符合，跟与真实相违背，或者是他自己捏造出来的，或者是他自己的。不过不管怎么样，这个不实的资讯一定都是要怎么样，是交易上面重要，是交易上面重要的不实的资讯才可以，是交易上面重要的资讯。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那使用诈术其实没什么考点啊，在这个部分其实考点只有一个，应该说只有一个，对，就是第一个，可不可以用不作为的方式去实施？使用诈术，你要骗人，骗人，你单纯的什么都没说，可不可以算是骗人？你只是说缄默，单纯的缄默，可不可以算是骗？可不可以算这里所说的使用诈术啊？那学术上面认为说，不作为也有可能成立使用，也有可能符合使用诈术这个第一个要件没有错，但是它必须要有两个前提。第一个前提，保证人地位，保证人地位，所以一定要具有保证人地位的人才可以符合这一所说的，还有可能构成不作为的使用诈术，还有可能不构成不作为。另外一个就是说呢，你除了保证人地位之外呢，请你符合黑板上所说的这样一个行为顺序关系。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说那些常被提出来的那些不作为的诈术，不作为的诈术的情况，都会因为不符合上面的诈欺罪这样的顺序关系， 然后没有办法成立诈欺罪，大部分情况底下，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这两个案子。第一个呢是说呢，他去画廊里面来看，哦，他要买张大千的画作，然后就看到啊，是张大千画的，因为标题上面这样写，5000万呢、啊，就是5000万这样子。然后他好喜欢，好喜欢，可是他想说5000万好像有点贵，奇怪，就指明要张大千的画5000万会贵吗？店长呢看到了就说呢。啊，就开始拍马屁啊，说啊，你眼光真好啊，这幅画呢，只要卖5000万，超便宜的这样子，而且他就很开心，他说现在是跳楼大减价，只要5000万啊这样子，结果他就买了。事实上，他买到是一个赝品，就是复制的啦，就是复制品啊。那个复制品的市价是多少钱？3000。在这个里面，店长是所谓的有没有使用诈术的行为？你们觉得他们使用诈术？从来看出来还有使用诈术，使用诈术要传递什么一个跟真实不符的资讯，对不对？第一个，他有可能说呢，如果说那个是一个真品啊，他是不是说那是真机吗？事实上那是复制品啊，光这一点就已经是什么？光这一点就已经是假的，这个资讯就是假的。那这个资讯在交易上面是不是重要的？是啊，他去买这笔画，这买张大千画要买的，他当然是讲说这是一个真品，我才要买的，这个复制品我才不要，我加一大堆。对，所以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那这样的隐瞒的资讯是交易上面重要的 ，OK， 那就可以符合使用诈术，而且这个地方是积极的使用诈术，积极的使用诈术。那如果这个题目稍微改一下，稍微改一下，那个是那个甲自己看到这一幅画，然后自以为说那个是真品，然后就到柜台去结账，然后呢，那个甲呢还跟那个店员说，啊，真划算，这幅画呢只要卖我5000万而已，然后真划算，就是真品的，只要进来只要卖5000万，然后那个店员就默默吭声，他也没有告诉他说那幅画是一幅复制品，他都没有说话，是那个甲自己跟他说那个是真品的，只要5000万，送他探丢这样子。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那这个案子就会讨论不作为的诈欺的问题，因为他这个部分店员没有对他自己的使用诈术有欺骗，没有。对，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变不作为诈欺。那现在问题来了，这种不作为诈欺可不可以构成在你所说的使用诈术？我刚才讲过了，前提是要什么？保证人地位。那这边的保证人地位是很严格的认定哦，很严格。为什么？通常单纯的买卖契约本身还不足以导出所谓的保证人地位的这样一个告知义务，跟民法不一样。即便我们在民法上面认为说呢，这幅画到底是不是真的，这个在交易上面是重要的事情，没有错，所以你应该有所谓的告知义务。但是在刑法上面，单纯的从民法上面的诚信原则就会到，那民法上面诚信原则说有告知义务嘛，对不对？可是这种民法上面的诚信原则，在刑法上面通常还不足以导出这样的告知义务出来。刑法上面它有自己认定的这样一个比较严格的标准。那标准在哪里呢？在括号上面，你要是相对的是没有经验的，它是相对的是没有经验，而且这样一个隐瞒的资讯是交易上面认为是重要的才可以。你要符合这两个要件。所以如果那个相对人自己根本就是行家，他根本就是鉴定那个画作的行家的话，那基本上我们不会认为说他自己陷于错误，我们不会认为说店员这时候有什么的告知义务，他就没有保证地位，当然就不会构成不作为诈欺，当然就不会构成不作为诈欺。所以要记得哦，单纯的买卖契约本身，你不可以从单纯的诚信原则就导出来说他有告知义务这样的保证地位。现在的学生都是否定，为什么？你可以去跟所谓的承揽上面的报告义务去做一个比较，承揽上面有报告义务嘛，对不对？对啊，可是买卖契约有了吗？没有啊，买卖契约是什么？就放着自己当事人自己去协商就好了，我尽量不介入去插手，对。所以你不能单纯的从诚信原则就说啊，这样不作为都有所谓的告知义务，就产生刑法上面保证的地位，那都可以符合这样使用诈术的这样的要件，在刑法这一块是认定上面是比较严格的。OK， 这是第一个争点，所以你要去找哦。他一定要保证人地位才可以，就通常这种一般的交易关系都不会产生出来，不会产生出来。第二个，我们看一下这个案子，这个是叫很有名的，叫找错零钱的案子。他说呢，他去便利商店 Seven 去购物呢，结果不小心跟店员就多找了30块。那甲方就说：“哎，30块太好了，赚到了。”我就没跟店员说，然后就把零钱自己带走。曾经做过这样的事情，请举手。对嘛，人要诚实啊，对的，诚实又没有什么关系。这个会不会构成诈欺罪？我遇到的事情很衰，我遇到跟我相反，他少找我5块钱，我可不可以告诈欺罪？那不行啊，对啊。那如果是这个案子呢，店员多找30块，那你摸不吭声，然后就跑了。第一个，你什么事都没有讲，你发现了，你明知说他找错钱，然后还把那个钱把他带回家，这个部分有可能构成什么诈欺啊？你是隐瞒嘛，对不对？你是隐瞒，是他自己给你的，所以你没有破坏他的私有支配关系，这不是窃盗的问题啊，对不对？顶多这个是诈欺的问题。那诈欺啊，我什么事又没有做，是单纯的缄默，我没有告知你说你多少钱找错了，所以这是什么？涉及不作为诈欺的问题。 不做一张的戏就要去想不做一张的戏第一个有没有保证地位。那我刚才讲过了啊，通常没有啊，对不对？通常这种单纯买卖关系是没有的，是没有的。第二个，有符合黑板上面这样的顺序关系吗？好，你就看嘛。假设甲，甲是发现找错的，他闷不吭声然后就跑嘛，对不对？甲他有没有使用诈术？他闷不吭声啊，可是不要忘记了，他之所以拿到多找30块钱是干嘛？店员自己找错了，店员自己找错的钱是什么？店员自己本身就先陷于错误，对不对？然后交付什么？交付什么？30块，然后你才干嘛？默不吭声的走了。所以你看顺序上面颠倒了，有没有发现？店员是先陷于错误，他是进入到第二个阶段，然后呢再干嘛？到第三个阶段，店员多找30块交付财务，所以店员第三个阶段，然后再回头过来到什么？第一个阶段假借末，然后使用诈术，所以变成231。然后所有商店所产生的损害四，这样的顺序就不符合上面所说的1、2、3、4这样的顺序，所以它就不会构成诈欺罪，它不会构成诈欺罪。所以要构成诈欺罪，一定要是行为人使用诈术，这是第一个步骤。然后相对人因为使用诈术的关系，才陷于错误，一定要这样。因为这个案子里面是什么？店员自己就先陷于错误，他自己陷于错误，然后呢干嘛？交付财务，然后呢才出现什么？行为使用诈术与否的问题啊，对啊，所以这个不符合诈欺罪定式的要求，所以就不会构成339诈欺罪。这个就是单纯的民事上面的照顾履行问题，对，这个也没有337侵占遗失物的问题。为什么？啊，店员自己找错找给你的，店员交给你的时候表示什么？他就是交给你就是要给你的，对啊，所以也不会有什么侵占遗失物的问题。OK， 好，这是这两个案子，所以使用诈术的重点在于不作为的诈欺的问题。OK。第二个呢，其实第二个阶段比较好理解啊，就是相对人就被骗，他就陷于错误。那这边只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说，相对人即使是半信半疑，他就说这件事情是真的吗？你跟我讲是真的吗？但是最后还是选择相信行为人的话，他最后还是选择相信行为人的，这个还是会被认定是所谓的陷于错误，还是会被认为是陷于错误。所以半信半疑，最后还是决定相信行为人。那表示什么？你最后还是被骗了。虽然你一度快要突破了诈术，但是呢，你最后还是相信我啦。那些相信他就显示说，那就是陷于错误啦。所以这个部分是稍微要注意到一点的。当然了，学术上面林玉雄老师有主张说，他引进所谓的被害人学啊。什么被害人学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呢，被害人如果自己太天兵的话呢，就不值得保护。所以说，被害人如果经由很简单的一些查证，打电话经由查证，你都不做，然后自己被骗了。那就不受到刑法上的保护，不过这个孩子有许多上面争议的，为什么他比较笨，你就要去不保护他？这件事情看起来就是结果上面就会变成这个样子，所以那个目前还不是同说。对，我们看一下这些案子好了，这些案子其实都是诈欺刑法里面很有名的案子啊。第一个呢，就是所谓的白吃白喝，对，甲呢就明知道说自己身上没有钱的，他就到那个网品头牌去消费，然后打算呢吃完之后就绕跑，请问他有没有使用诈术？诈术在哪里？明知自己身无分文还去点餐，明知自己身无分文还去会进到王品牛排馆的人会是谁？我也没有进去过。对啊，因为我去吃另外一家比他更高级牛排，没有啦，很好笑。那叫什么啊？毒丝葵。对啊，然后我进去，当然不是因为我自己做了什么好事，然后我要去庆祝自己吃的啊。也是啊，是在我硕士毕业那天去吃的，没有错。但是对象不是我。犒赏的对象当然有包我自己啊，对啊，但主要对象不是我这种老板这样子。那考试毕业当然请老板吃饭啊，你们只要去研究所记得啊，考试毕业完之后要请老板去吃饭，知道吗？不要忘记了，不要忘记说，考试毕业啊就不管他。某个老师就跟我抱怨说，有的学生那个他考试毕业的时候连考试的论文本都没有送他，他非常生气。就是外校的老师，因为你自己老板一定会送他一本嘛，对不对？你考试完一定送他一本论文啊。那至于你的考试委员，不要忘记送给他。对，考试委员是要送一本的。有些老师还比较古蒙一点，说要精装本，所以不要多花一点钱去送他精装本。那至于那些不是考试委员的人，然后有其他老师跟你要论文的时候，你就送他平装本就可以了。对，这等到你们以后考上再说啦。对啊，终于再回到这个题目来，你知道自己没有钱，然后还去网品牛排里面点餐消费，你的点餐消费行为基本上就是一个诈术的行为。为什么？因为依照一般的交易法则，敢进来网品牛排馆这家店的人，到的是什么？身上有很多钱的人啊，你有钱的人就不会踏进来。第二个，他进来之后来点这么贵的牛排，那显然你什么？你身上是有钱的，显然这样，我就信赖说你身上是有钱才去做这样的点餐行为。所以点餐，明知道自己没有钱，然后还去点餐，就会在交易上面认为说呢，啊，你是有足够的资历可以去担负担这样的费用。 那结果你有足够资历吗？显然就没有啊。这部分当然就被人评价是诈术，而使用诈术之后，你结果干嘛？谁先于错误？你要一层一层这样都要讲得清楚，谁先于错误？当然是王品有害，王永庆先于错误啊，对不对？我还已经对，所以就不说他哈。王品有害管就先于错误，先于错误，一直接下来干嘛？热腾腾牛排就端上来了、啊，那是什么东西？热腾腾牛排是什么？那牛排本来是王品的、啊，对啊，你没有付钱，我干嘛端给你？所以他就是先想说，哦，我知道你会付钱，然后先你错误之后呢，然后就干嘛？就端出牛排出来，那个牛排就是这里所说的处分财物，处分财物。那你们受有财产上的损害，那你不付钱、欸，然后就想就跑了，想就什么受有财产上的损害？为什么牛排端出去一克1000块钱，好了，扣掉原物料500块钱，好了，那我也不知道那个牛排实际上的价格是多少钱。假设说那个牛排原本只有30块钱，好了，它是暴利一家店这样子。就30块钱卖1000块，当然账面上面看起来他损失了多少？端出去，哦，成本物价30块，牛排，我原本就要进账700块回来的，对不对？970块回来的，结果进来呢，970块完全都没有拿到，所有财产上面的损害，这是没有问题的。不要忘记了，诈欺就是一个整体财产利益的犯罪，你要考虑到说我交付财物出去，我有没有受什么财产上面的损害？如果有对价关系进来，然后可以弥补我那个前面支付出去的对价。那部分就没有财产上面的损害，但是这个案子显然是什么？我交付牛排出去，但是没有相对的什么顾客没有付我钱，我就有受了财产上面的损害。OK， 那这个部分都有因果关系，所以这个案子里面它当然构成什么39诈欺罪啊，这是没有问题啊。可是实务上面会有这种案子吗？有啦，之前我看新闻好像有啦，怎么一对姐弟吧，就到处去乱吃这样子，把整个高雄的那什么很多很贵的店都吃光这样子，然后都不付钱。下一个就是所谓的跟这个案子很像，但是稍微不一样。他是说吃到一半才发现没钱，吃到一半才发现没钱，而且吃到一半发现没钱之后还不想付钱，然后呢就跟什么那个老板说，哎，我去外头抽根烟，我拿进来啊。结果一去就不复返了，就驾鹤西归了这样。对，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呢，会不会构成诈欺罪？你们觉得？第一个使用诈术，他使用诈术的地方在哪里啊？他一开始进去的时候，他是觉得自己是有带钱的，显然是什么没有诈欺故意，对不对？显然没有诈点餐呢，他也觉得说自己有钱了，显然是没有诈欺故意，所以前半段我们都不会理他。自从那里开始使用诈术啊，他发现没钱了，发现没钱。如果说你单纯吃到一半，然后发现没钱，然后绕跑，这个基本上就欠缺了什么使用诈术行为，就欠缺使用诈术行为。可是他不是单纯绕跑，他是干嘛？他跟老板说：“哎，我去外面抽给你，我打。”去外面抽根烟表示什么？你觉得你是老板，你会怎么想？啊，客人要去外面抽根烟，等一下要干嘛？那就回来付钱啦。对啊，就人性本善啊，都会这样子，对不对？没想到就人呢就没有再回来，等他3个小时都没有回来。所以你要知道，第一个他的那个使用诈术的行为是指那个表示要到外头去抽烟的那个部分。为什么？他虽然表示到外头去抽烟，他说他等一下会回来，可是事实上他等一下会回来吗？不会啊，所以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来什么？他的隐瞒重要的资讯，隐瞒交易上面重要的资讯，这个当然就是一个诈术，这就是一个诈术。然后使用诈术的结果，相对人是谁啊？那个店主啊，他有陷于错误吗？有啊。如果他知道说他一去就不回来，他会放他走吗？当然就不会啊。他就是因为什么？他骗他，然后想说哦，就外头抽根烟而已嘛，然后就回来了，所以就陷于错误，就放他出去了。陷于错误之后呢，下一个问题来了。店主有没有处分财物？你们觉得店主有没有处分财物？这个是这一题的争点啊。店主有没有处分财物？处分财物是指哪一个部分？处分财物，端牛排给他吃，还是什么免除他的债务？这两种可能性嘛，对不对？当然不会是什么端牛排给他吃的行为啊。为什么？因为端牛排给他吃的时候，他有使用诈术吗？没有啊，所以你连接的不是那个前面那个端牛排的行为，你连接的是什么？你使用诈术的地方是从哪一个地方开始？我要去外面抽烟的地方开始嘛，对不对？我要去外面抽烟，我就不想回来了。那显然行为主观上面是什么？想要受有什么债务免除的利益，不是吗？想要受有债务免除的利益，所以这边考虑到的是诈欺得利罪的问题，不是39第一项的诈欺取财罪的问题，是第二项的诈欺得利罪的问题。是诈欺的，因为你要看他连接使用诈术的那个想要获得的财利益是什么东西。在这边想要去外头抽烟就不打算回来，他想要的就是获得债务免除的这样的利益。 因为你总是要给钱嘛，对不对？那你骗他之后呢，我就可以不用给钱啦，因为他被我骗了，对。问题是，那个店主有想要有免除债务的意思吗？我刚才讲过了，人家处分财务是要免除债务的意思，可是他有吗？你们觉得这个案子有没有？你是店主啊，所以我才想说，你们要用店主的立场去想啊。你是店主，你有想要处分债权的意思吗？你想要免除债权的意思吗？没有啊，因为你觉得什么？他待会就回来啦，对不对？他待会就回来给钱了，你根本就没有想要免除债权的意思。所以这个地方显然在什么？处分财产或者是什么移转财产利益，就是这部分移转财产利益免除债权这个部分，显然店主没有这样的意思，他没有这样的意思。既然没有这样的意思的话，你就不符合什么处分财务的那个要件要求，就不符合处分财务的要求，或是移转财产上面的利益的这样的要求，所以你还是不会构成诈欺罪，你还是不会构成诈欺罪。这个是甘老师的意见，这是甘天贵老师的意见，他觉得说。那个人店主会相信说呢，他还会回来，所以店主没有免除债务的意思。既然没有免除债务的意思的话，他就没有处分他的财产，就没有处分他的财产，或是移转他的财务无偿的利益。但是黄文坚老师认为说有，可是他没有附具理由，没有附具理由就是什么判决不附理由，那就是不要理他。对对啊，因为你总要讲出说为什么这里是有财产上面，他有处分财产上面的意思嘛，对不对？他有受有损害吧，是没错，他有受有损害，可是不要忘记了，在损害的前一关，他要先通过什么？被害人要怎么样处分他财产上面的利益啊？可是这个案子里面显然没有，显然没有啊，所以这个是稍微比较困难一点的诈欺罪类型。相较于前面那个一开始就白吃白喝的那种情况，中途白吃白喝的情况比较困难，它比较争议一点。OK， 好，这是第二个案子。第三个案子呢是所谓的就是赌博啦，这个案子也很有趣。他说呢，甲呢为了要清偿赌债，清偿赌债，但是不好意思跟人家借钱，用这个理由跟人家借，因为。如果他亲戚好朋友知道说他如果要清偿赌债，所以跟我来借钱，那些亲戚好朋友一定都不会借给他。然后他跟那些亲朋友说啊，我最近手头很紧，要有创业基金这样子，对。然后就跟他，然后亲朋好友说好好，就借给你创业基金嘛，对啊，就给你，这是正当事业，好好去做这样子。这会不会构成诈欺罪？第一个，他们使用诈术去传递不实的资讯，是有啦，是什么？因为他根本就是要拿那个钱来干嘛？偿还赌债啊，不是要干嘛？然后不是要拿来创业的，可是。这一种使用诈术，还有它所连接的那个嫌疑错误，这种东西我们把它叫做动机错误。为什么？因为这根本就不是在这个案子里面交易上面重要的资讯，根本就不是在交易上面重要的资讯。是说被害人他通常不会说，因为说你是要偿还赌债，给你钱是为了要说拿那笔债钱给你去偿还赌债，还是要去创业这一点，通常不会有不。当然啦、啊，实际上面有可能会有不一样的选择，但是。我们财产刑法上面诈欺罪所保护的是所谓普遍性的财产的交换价值。那一般的交易过程当中，你到底是要跟我借钱，是要拿去赌债，目的借钱目的的动机是要拿去赌债，还是要去创业基金？这个在交换价值上面没有什么，在借款的这个部分，在一般的借款市场里面是没有什么重要性的，所以这个不是交易上面重要资讯，所以这个部分不会是所谓的使用重要资讯的错诈术，或者是从这个不是交易上面重要的错误。来把它排除掉，对，应该是在错误的部分排除掉比较好，就是不重要的动机错误，不重要的动机错误。好，然后下一个也很好笑，他下一个是说呢，他们怎么想这么奇怪的问题？他说呢，甲乙两个人爱面子的人，某一天那个慈济的师姐呢，就让大家执行长就到跟甲说呢，那个乙啊，他今天呢捐了4000万去盖佛堂那样子，然后甲听了之后呢，可恶，他竟然捐4000万，我跟他比，我就捐4001元。就硬是要比他多一块这样子，那你可想的是这个案子继续发展下去，那个师姐又回去跟那个甲说呢，那个丙呢，咳咳他捐了4001元，然后另外一个说，那我要捐02元这样子，就继续延伸。这个案子其实还可以再把它改编，说什么某一个什么民事诉讼法老师，对，研究老师，对，其实真实案子是民事诉讼法老师两个老师在竞争，然后有一个人听说他对于民事诉讼法基金会捐了多少钱。然后另外一个觉得不爽，说那我要捐比他更多钱，对。可是像两个人都没，他那个宣传的中间那个人根本就传递不实资讯，他根本就没有捐钱，所以另外一个人只是为了爱面子，然后就捐钱。这样当然你可以说他有使用诈术，不过这种诈术或者是说他陷于这种错误，完全都是什么交易上面不重要的啊，对不对？你之所以会被骗，你之所以会捐款，重要不是你捐款的动机是什么，重要不是你捐款的动机是什么。 像这种涉及到捐款的动机、处分财务的动机这样的错误呢，都是不重要的动机，错误就是不重要的动机。我管你是因为爱面子才捐款，还是怎么样捐款？重点是什么？你捐款之后呢，有没有相应的一个价值回来？这才是重要，这才是重要。如果你觉得对于慈济基金会去捐款这件事情就值得这么多钱的话，然后你也愿意去捐款，那当然就是什么没有财产上面损失啊，就没有财产上面损失。OK， 这个是不重要的动机错误的两个案子，这两个案子可以供大家参考。OK， 好，下一个第三个要件呢，就是说呢，我刚才讲过了，相对人必须要是处分财务，处分财务或者获得财务财产上面的不法利益，或者移转财产上面的利益啊。不过这个地方呢，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先注意一下。我刚才讲过了，陷于错误的人跟处分财务人要是同一个人，陷于错误人跟处分财务人要是同一个人，这个叫第一点就要知道，要是同一个人。第二个就是说呢，处分财务或者教务财务人都可以啊，你一定要是什么有处分权限的人才可以，有处分权限的人。如果说你这个教务财务的人对这个财务根本就没有处分权限，根本就没有处分权限的话，那有可能是什么的问题？窃盗罪的间接正犯的问题。还记得吗？然后我们来看好了，我们现在看这个判例好了。他说呢，诈欺罪跟窃盗罪差在哪里？这个33年台上的134判例，他说呢，虽然都是意图为自己或第三不法所有而取得他人财物，但是诈欺罪一定是要使用诈术让人家陷入错误。那窃盗罪是什么？没有使人交付财物的必要，为什么？因为你根本就是破坏他人的持有支配关系啊，对啊。所谓的交付，它指的是诈欺取财罪的交付，指财产处分、财务的处分。所以呢，诈欺罪的行为，他之所以会取得财物，一定是要有什么被诈欺的人，就是陷于错误的人，那个人去处分财物而来的。否则呢，如果说被诈欺的人之所以会去给你那个财物，那个是因为行为是用诈术所导致的，那么他的交付行为就不是这种的处分行为，那是应该是有可能是因为一时松弛关系所以对你窃盗罪。这个案子呢，这样讲不清楚啊。我们看一下第三页，好，上面有这几个案例。这几个案例都在涉及到说所谓的窃盗跟诈欺罪之间的问题的争议问题，有时候会好像很难区分。第一个呢叫做管家财务，因为他说呢甲呢是乙的管家，然后乙呢出国之前呢要找他说呢，哎，管家你帮我看一下我们家的财务怎么样，然后我出国前呢就是家里面大大小小事情就交给你管了、啊，不然你叫管家，对啊。那陆文炳呢就有一天就跑过来，他就跟甲说，跟那个管家说。哎、欸，你们主人呢，在出国前呢，答应要送我一个那个珍藏古董，对，然后呢，就把这个伪造的借据呢，不是赠与契约，就把它拿出来秀给他看。那管家跟他说，哇、哦，上面有老板签名呢，然后就把那个古董把，把老板的古董，把它赠予给那个路人丙。请问各位，这个到底是窃盗还是诈欺？这是窃盗还是诈欺？那你从我们先来看窃盗好了，我们先来看诈欺好了。为什么？因为表面上面看起来怎么样？他有什么？出具伪造的赠与契约纸嘛，对不对？然后要骗他嘛，隐瞒不实资讯。事实上，老板根本没有这么说啊，对啊，完全是你自己污造出来、捏造出来的。看起来好像是有使用诈术 ，OK， 使用诈术没问题啊。相对人有没有陷于错误？这里的相对人指的是谁？他是对谁使用诈术？管家，他不是对老板，是对管家使用诈术，对管家使用诈术。管家有没有陷于错误？有啊，他就相信说那个赠与契约应该是老板写的，就是陷于错误。管家有没有交付财物？我刚才讲过了，交付财务要是对于财务有处分权限的人，不要忘记了，交付财务的要件是要对于财务有处分权限的人。管家有没有处分财务的权限？题目告诉你什么？我出国前你就帮忙料理家里面的事情啊，显然 看起来有什么？有处分财务权限，对。你不需要到有处分财务权限，你就是说他只要帮他保管那个财务的这样一个地位就可以了，有保管财务的地位就可以了。然后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最后呢有没有受有损害？我刚才讲过了，处分财务人跟损害人要同一人吗？不用。所以谁处分财务了？管家处分财务了。受损害人是谁？受损害人是谁？是主人啊，那个古董是主人啊。不过没有关系，为什么？因为处分财务跟受损害本来就不要求要同一个人。OK， 这时候受有损害的是老板，老板是在这个案子当中是什么？第三人，第三人。我们把这个案子叫做三角诈欺，就叫三角诈欺。当你发现处分财务的人跟受有损害的人是不同的人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会涉及到刑事上面所称的三角诈欺的问题，就涉及到三角诈欺的问题。那三角诈欺问题是在讨论说，那这个案子到底要成立的是窃盗罪还是诈欺罪？窃盗罪还是诈欺罪？ 我们会认为说，就像我刚才所讲的，如果说那个处分财物的人，他对那个财物已经在持有当中了，他持有那个财物，而且呢，他有处分财物的权限，或者说他有保管，那个财物的义务，或者说另外在一种情况就是说，他跟那个财务所有人是处于相同的立场，的话，他们的利害关系很接近，的话，我们就可以说他有符合这里所说的处分财务的这样的要件，他如果没有呢？那就表示说什么？他就不符合处分财务这个要件，他就不会是窃盗罪，他有可能就变成他就不会是诈欺罪，他就有可能变成窃盗罪的间接正犯。那你像我讲，那些东西，针对处分财务这样的要求，第一个要持有那个财务啊，第二个要可能要对那个财务处分权限，或者说那个财务的处分的人，跟本人就是受有财产他们所获的，他的利益关系的这个状态是立于相同的立场，这个在学的那个立场理论叫立场理论，用这样的立场理论去判断，就可以判断出来说到底要成立是诈欺还是成立是窃盗，那我刚才讲过了。你们觉得管家跟老板的立场是不是一致的？当然是啊，是同一个立场嘛，对不对？或是相同一边的人，管家的存在目的就是帮老板去看管你的财务，去防守你的财务，那当然是同一国的人啊。既然是同一国人，就是同一个立场的意思啊，同一个立场就是保管你的财务的立场。所以，管家有没有处分财务权限？有，他就有处分财务权限。有处分财务权限，他把那个财务处分出去了，那就怎么样？符合第三个要件，处分财务的要件这样一个要求。那老板受有损害没有关系，老板受损害没有关系，不需要是处分财务的人跟受损害的人不需要是同一个人，这样还是可以成立339的诈欺取财罪，第一项诈欺取财罪 ，OK。可是这个例子如果改了一下，老板在出国前明确的跟他说，你只能够在家里洗衣服、洗盘子、洗碗，其他事情一概不能做。他有这样明确的限定他的管家的那个处分的财务权限的话，那显然这个案子里面可能就会变什么？管家就丧失了处分那个股东权限，丧失股东权限，意思是说他在第三个要件处分财务权限，他就怎么样不能够满足，因为第三个要件处分要有处分权限的人才可以，所以就不能够满足第三个要件的要求，诈欺罪第三个要件的要求，那怎么办？你就回归窃盗罪就好啦，你就是变什么，通过什么欺骗行为，利用他的什么不知情，利用他的没有故意的行为，然后去怎么样使什么被陷于错误的人怎么样把第三的东西。就是老板的东西啊，交给什么？这个饼啊，所以这就变成窃盗罪的间接正犯，所以诈欺跟窃盗差在哪里啊？差在于说，诈欺罪就是被害人因为被骗，所以他表面上面看起来心甘情愿的要把财物交付给你才可以。但是窃盗罪是什么？我根本就没有同意，然后就自己来破坏我私有之类关系。对，所以差别在这个地方。所以那个处分权限要有处分。财务的处分行为要处分权限，就是去区分到底是诈欺还是窃盗一个很重要的点，很重要的一个关卡。OK， 这是第一个案子。第二个案子，这种三角诈欺，就是说处分财务的人跟受有损害的人是不同的人，这叫三角诈欺嘛？剩下第三个人也会发生在诉讼诈欺上面，所以诉讼诈欺也是一种三角诈欺，一种很典型类型。他说什么？假的去伪造一个签发以所签发的那个面额10000000的账号，那个本票一张，然后跟法院去采请求法院就本票裁定执行就很快嘛，那法院就刑事审查，就过了，之后呢就去强制执行了，就那个乙呢就无端端受10000000的损失，这个案子就凸显出来刑事审查很多恐怖，对啊，就一下就过去了，这样子就被骗法院，就诉讼用使用诈术的方式。根本乙就没有签发这个10000000元的支票，根本就没有本票，啊！那骗法院说出具这样一个本票，然后骗法院说啊，你看真的有啊，乙有签发这样10000000的本票，那法院就误信，刑事审查就误信，然后就是去执行，然后受了损害。这个案子是不是诈欺？第一个，他有没有使用诈术？有啊，那个根本就不存在有乙签发了10000000的本票啊，对不对？相对的是谁？谁被诈术骗？法院呢？啊，法院有没有陷于错误？有啊，他就想说什么？乙真的有10000000的本票，就陷于错误了。现在问题来了，处分财务的是谁？强制执行之后，乙的10000000就不见了，就飞啦、啊。你说处分财务的是乙吗？当然不会啊。那到底处分财务的是谁？处分财务的是法院，也是法院。为什么？因为法院透过一个什么 然后准强制执行就准了。当他准了之后，后续就有什么？那些强制执行机关就会去强制执行啊，就会把那个财务本领拿出来，也一千万就把它执行掉了。所以处分财务是法院，法院的那个裁定，法院的那个准许强制执行的那个裁定，那个本身就是一种处分行为，只是说在你的处分行为是一种国家的高权行为，是国家的高权行为。所以被骗的是法院，我刚才讲过了，被骗的跟处分财务的应该是同一个人哦。所以如果说处分财务的，我们在这个案子里面，我们认为说不是法院的话，当然就不会构成诈欺罪的问题啊。只是偏偏在这个案子里面，处分财务是法院 ，OK？ 处分财务是法院，那谁受损害？那个乙很衰啊，乙不是我来受损害，不是法院，法院哪受什么损害？对啊，受损害是法院，他一千万就被强制执行掉了，所以受损害的是乙，受损害是乙。因为我刚才讲过了，处分财务跟受损害的人不需要是同一个人。对，所以乙既然受损害的话，那就会什么构成339诈欺罪，就构成339诈欺罪。所以你要知道说谁是处分财务人，谁是受损害的人，谁是陷于错误的人，那些你都要把它弄得很清楚。你弄错了，那可能基本上就不一样，可能基本上就不一样。OK， 再看下一个，下一个比较简单啊。甲呢跟乙表示说呢，那个桌上摆的饼，桌上那个水果呢是我的，是假的。那乙把我拿过来，就有时候他是真的是假的，就把它拿过来，事实上那个根本就是饼的。这个案子就是很典型的什么？窃盗罪的什么间接正犯啊？因为为什么乙根本就没有处分那个财务、处分那个水果的那样的权限，所以这个案子是窃盗罪的间接正犯。对，即便他有使用诈术，即便他有使用诈术，但是因为他还是破坏他人持有支配关系，他是利用一个不知情的第三人去破坏他人持有支配关系。OK， 好，那以上就是所谓的三角诈欺的问题。三角诈欺问题就是容易，就是牵涉到第三人啊，牵涉到第三人那个。损失财务损失的人跟处分财务的人是不一样的。这个时候依照我们所说的立场理论，你要去看说，好，那财务损失的人跟处分财务的人是不是立于相同的立场？他就财务状况而言，是不是处于相同的利害关系 ？OK， 好，就先休息一下。